请看中你忙为家忙为家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上掉下个娘娘的丫头， 水中鱼，三下都得走，眉中心眼中暗，浑身是温柔，浑身是温柔，死者般大好事使不来的都使不来的都许下我的半生心半世愁，喜的是大的喜不送的大门口，愁的是南宫古钱，家中也卖了宅楼，嘘寒问尽是个我府的大公友，如何养女留，如何养女留，

妻受尽磨难，终于想封，何以言别？官人，这三辈兄放弃 娘子， 还得为起我，必须重回雷峰他乡。 娘子，你说什么？ 为起我，必须贬回世身，才能使咱的儿子性命于难呐。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必须要在雷峰塔下重受千年苦练呐。